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房地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置身于这魅力无穷、魅惑无限、魅影重重的地产市场，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判断和选择？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地产魅影》，作者刘宏伟，演播燕姬轩。 方国峰早就盯上了那个 U 盘，乔柳山猛地醒悟过来，紧紧抱住手袋，一个转身蹭的一下窜了出去。接下来的情景就很像是乔柳山计划中的那些步骤。他先是跑向对面那片长满芦苇的沼泽地，脚步飞快，如同最敏捷的兔子。方国峰果然追了上来，他拼命奔跑的劲头完全就是一副不把乔柳山抓到就不算完的样子。乔柳山当然得跟方国峰动动心眼才能摆脱他的追逐。只见乔柳山在芦苇丛里左冲右突，专门在那些容易塌陷的沼泽边缘上跑，把方国峰弄得不时滑进泥沼里。可是这家伙太过倔强，就算掉进泥沼里也会迅速挣脱出来继续追逐，并且劲头不减。显然不把方国峰彻底困住，他是不会放过乔柳山的。乔柳山开始硬起心肠，将方国峰引向了一片更大更危险的沼泽。方国峰终于被结结实实地困在了泥沼中。这片沼泽属于整个湿地公园中最核心的部分，由于泥层比较厚，平时划船都很难行走。现在方国峰的两只脚踩在上面，按照压强理论，他越是挣扎就越是容易深陷其中。乔柳山停下脚步，转身去看泥沼中的方国峰。月光下，方国峰的身子一动不动，僵直地挺立着。乔柳山看不清方国峰的脸部神情，但感觉得到他粗重的喘息声。就算方国峰不被淹没在泥沼里，至少乔柳山可以甩掉他了。到目前为止，事态发展基本遵从了乔柳山的计划，只是在一个细节上略有不同。深陷泥沼的方国峰并没有气急败坏的大叫大嚷，他甚至都不向乔柳山发出一声求救。他的沉默不语无疑是对乔柳山的最大轻蔑和敌视。计划就此发生改变，乔柳山没有立刻逃走，更没有开车绝尘而去，他重新走了回来，走得离泥沼中的方国峰近一些，以便能够看清方国峰的脸。哼，这个名叫方国峰的臭小子一直就在利用他愚弄他，现在这臭小子死到临头了，却还在用他的轻蔑来打击乔柳山，刺激乔柳山，这让乔柳山突然生出一种强烈的发泄欲望，他要狠狠痛打一只落水狗，然后慢慢欣赏这只落水狗的狼狈相。乔柳山蹲下身子，把身高降低到与方国峰的耳朵齐平，以便方国峰能够听清他的每个字。这是一个与猫狗对话的姿势，不等开口就先把方国峰给骂了。乔柳山连讽带刺地说，啊，方国峰啊，方国峰，这么聪明的方国峰却也中了我乔柳山的计。 你怎么就笨得看不出我刚才一直在请君入瓮呢？哼，现在怎么样？泡在这冰冷泥汤里的感觉很爽吧？好啦，你慢慢的享受吧，一边仔细听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类骗子，第一类骗子可以行骗一世不被发现，第二类骗子会在行骗一时之后被戳穿。前一类骗子是高明的骗子，幸运的骗子，而后一类骗子则是愚蠢的骗子，倒霉的骗子。很不幸啊，你方国峰恰恰就是这第二类骗子。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早就在防备着你了。我知道这些年你已经堕落成了一个劣迹斑斑的人渣，所以请好好待在这里，等着下地狱吧。方国峰竟然笑了。得了吧，珊珊，你我都知道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地狱那东西。行了行了，别闹了，快点拉我上去啊。珊珊，我有话对你说。珊珊，我可是一直都在保护你，请一定要相信我。乔柳山一听更来气了，哼，这小子实在太可恶了，死到临头了还在跟我耍花招，分明是对我智商的极大侮辱。想到这儿，乔柳山厉声喝道，方国峰，你别再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你一直就在保护我，哈哈，鬼才会相信你呢。方国峰明显着急了，哎呦，珊珊，你动动脑子，大家都说你失踪了对吧，那为什么偏偏我方国峰能找到你呢？那是因为我一直在对你采取保护措施。快看看你带在身边的那把车钥匙，那里面装了跟踪器，可以确保我知道你的下落，随时对你提供保护。哎呀，乔柳山疑惑不解地拿出自己的车钥匙，仔细检查后发现上面当真有幽暗的蓝色小亮点，他顿时火冒三丈。方国峰，你太卑鄙了，你竟然敢把这种无耻的勾当说成是保护。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踪我，因为我手上有一个让你和你周围的那些无耻之徒胆战心惊的东西，对吧？乔柳山从手袋里拿出那个证据 U 盘，高高的举着。方国峰，我知道你是冲着这玩意儿来的。你和罗成汉害怕了，因为这里面的东西能把你们和你们背后的那个利益集团的人都通通的送进监狱。我已经知道你们的 DRO 是怎么回事了，不只是跨国洗钱罪，还有楚雄的死，齐立劳的死，乐逍遥的死，甚至之前几位银行工作人员的死，包括我父亲和我哥哥的车祸，这里面都有证据，都是铁证如山。你们全都要偿还，一笔笔的都要加倍偿还，我这就去省里举报你们，你们一个都跑不掉。乔柳山高腔大嗓地说着，像是在控诉，更像是在声讨。他看到方国峰惊愕地瞪大眼睛望着他手中的 U 盘，就好像那是个天外来物。珊珊，你这话当真吗？乔柳山一听恼火了，哼，当不当真你自己琢磨去吧，反正到了监狱你有的是时间来琢磨这件事。方国峰明显神情焦虑，珊珊，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啊，快点快点，你告诉我，你都对罗生汉做了些什么？珊珊，这很重要啊。乔柳山的肺都要气炸了，这个死心塌地的家伙都这么一副狼狈相了，却还要效忠他的主子。想到这儿，乔柳山怒喝道，方国峰，你有资格问我这话吗？你是代表至高无上的国家呢，还是代表公正廉明的法律？我就是把罗征汉从他的翰林号上掀到大海里，也轮不着你来审问我。 方国峰眉头紧皱，珊珊，哎呀，我不是在审问你，我是怕你影响到我的任务，但愿这只是我的担心呢。方国峰语气中的某种东西引起了乔柳山的注意。乔柳山问方国峰为什么会说到任务这个词，就好像方国峰是在行使着某种正义。珊珊，你先别问那么多了好吗？现在当务之急是把我赶快弄出这个泥沼。哎呦，你没看见我半个身子都陷进去了吗？啊，快拉我一把呀。泥浆当真淹没到了方国峰的腰部，尽管他刚才始终不敢动弹，但是在重力作用下他只能越陷越深。乔柳山摇着头说，你用不着那么担心，我是不会让你死在这里的，就算你有天大的罪过，我都不会让你就这么轻易的死在这里，我一定会让法律来惩处你。所以现在你老实告诉我，方国峰，你刚才说的任务是怎么回事？你到底是在为谁工作？否则我立刻就走开，到时候来拉你上岸的人可就是戴着手铐的警察了，并且到那个时候你们全体犯罪分子和你们的犯罪头目罗成汉都已经在拘留所里等着跟你大团圆呢。方国峰的神情既焦急又犹豫，似乎回答这个问题会让他付出多大代价似的。当他终于决定开口的时候，乔柳山听到的完全像是一个更大更荒唐的谎话。照方国峰的说法，他将要说到的事情事关国家机密，所以乔柳山必须要对他听到的每一个字严格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珊珊，告诉你吧，我的真实身份是国家安全局的一名警员，目前正受国际刑警组织派遣打入翰林集团内部调查这个集团的跨国洗钱犯罪，也就是你刚才说到的那个第二O。这是一项历时多年极其艰难的秘密行动，对手都是一些高智商罪犯，为了摸清他们错综复杂的国际洗钱网络，国际刑警组织设定了一整套周密计划，所以珊珊，不管你掌握了什么证据，你都绝对不能自行其事啊，你听我的，否则如果干扰了国际刑警组织的整体部署，过早惊动罗成汉那些犯罪分子，之前许多人的艰苦努力包括流血牺牲，就都可能前功尽弃呀。珊珊，你一定相信我。乔柳山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方国峰的眼睛。什么？你是国家安全局的？你在为国际刑警组织当卧底？方国峰，哼，你这个谎话也太离谱了吧。你说我不能自行其事是吗？那么我该怎么办啊？把这个 U 盘拱手交给你吗？方国峰说，是的，珊珊，恐怕你只能这么做呀。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战场，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因为其中的利润太大，而让一些有权势的人都不惜铤而走险，因此洗钱犯罪集团的头上都少不了一个巨大的保护伞，他们消息灵通，手段诡异，连我们都常常防不胜防，现在突然杀出你这个局外人，别说你个人生命难保，说不定会让我们的整个反洗钱调查化为泡影。珊珊，不管是活着的死了的，我们就全都白干了，所以你必须服从整体计划，必须接受我的安排。珊珊，你一定要相信我。乔柳山叫了起来，哈，想都别想，方国峰，谁知道你会不会拿着 U 盘去向罗成汉表功？不，我再不会信你一个字了，我已经不是以前的乔柳山了。方国峰眼见乔柳山说完要跑，他一下子急了， 别走，珊珊，珊珊，珊珊，不然你日后一定会后悔的。珊珊，你听我的，给你北京的孟叔叔打电话，快！我知道他一直都是你最信任的人，快，珊珊，打这个号码，快，立刻！乔柳山满腹狐疑地拨了方国峰提供的一个手机号，提醒自己，这是最后一次相信方国峰的话。电话立刻接通了，传出一个既沉稳又熟悉的声音。喂，珊珊吗？哈哈，还好吗？乔柳山的眼珠子都快瞪了出来。孟叔叔，是我还好。孟叔叔，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来自北京的声音说，珊珊，知道这个号码的人很少，我告诉过方国峰，如有确实必要时，可以把这个号码告诉你。看来你已经知道方国峰的真实身份了。珊珊，你完全可以信任他。还有，我知道你为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也受了不少委屈，方国峰都向我汇报过了。好孩子，等一切都结束了，孟叔叔会补偿你的。孩子，你目前的处境很危险，千万要注意安全。方国峰会保护你的，请听从他的安排。方国峰在你旁边吗？快，让他听电话。乔柳山几乎都要哭出来了。孟叔叔，方国峰他没法听电话，他快要沉默了。叔叔，这都怪我。沼泽地里，泥浆已经没上了方国峰的肩膀。方国峰挥动着两只沾满泥水的手臂，对乔柳山说：珊珊，把那边的小木船推过来，快！珊珊，我快冻僵了，告诉孟局长，关于第二欧。我有重要情况要向他报告，快！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地产魅影》，因它造就了多少英雄豪杰，因它催生了多少贪官污吏，因它成全了多少人的美梦，也因它导致了多少人的幻灭。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正在播出。 20多分钟后，海川110警察从本市湿地公园里救出了一对因过于追求浪漫而误入沼泽地的青年男女。警方赶到这里的时候，这对情侣正在沼泽中挣扎求生，幸亏抓着一只木船，才逃脱了灭顶之灾。施救警察在随后赶到的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中说，湿地公园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野生植物和自然环境的原始状态，在具有挑战性的同时，也伴生着一定的危险性。所以市民们在参观和游玩中更要有安全意识，要严格遵照公园划定的区域和路径安排自己的游玩活动，不要尝试进入那些可能会有危险的区域。这既是对自己的健康和生命负责任，也是对我们警方工作的具体支持。当天晚上的海川晚间新闻里播出了这则新闻，屏幕上的方国峰和乔柳山满身泥水，狼狈不堪，却笑得无比灿烂。记者问他们刚才在沼泽里害怕不害怕，他们说根本不害怕，他们知道在这座美丽和谐的城市里一定会有人来救他们。记者又问，这场小小的冒险是不是在你们两人的爱情世界里增加了分子密度？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当然，不经风雨哪能见彩虹。 罗成汉在翰林号办公舱里看到了这则电视新闻，看得他哈哈大笑，直说方国峰这小子就是有一张好嘴，把人家姑娘骗进了沼泽地里，人家姑娘还当真他是在玩浪漫。嗯，我明白了，方国峰这小子，你就是在那个时候偷偷拿走了这 U 盘的吧。方国峰又是他那惯常的一脸坏笑。哼，罗董，我用的是调包计，等乔柳山在电脑里读那 U 盘的时候，里面的内容对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危害了，那不过是我们翰林集团公共网站上的内容。罗成汉看着方国峰，方国峰，你确定那丫头还没读过这个 U 盘吗？你认为她不会怀疑是你做了手脚吗？方国峰摇了摇头说，罗董，我从来都不这么自信，疑心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必备盔甲。我想过了，在他把我送进监狱之前，我必须要在一个适当的时候跟罗董您摘清关系，我不能连累到您呢，您必须要保持一个守法诚实的外商形象，翰林集团要做的事情还多着呢。罗成汉久久注视着方国峰，像是在掂量即将说出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当他开口后，他向方国峰宣布了一个秘密决定。按总部的最新部署，我们翰林集团务必要尽快撤出海川，撤出中国大陆。 悬念丛生中，地产神秘面纱正被缓缓揭开。听众朋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地产魅影》，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作者刘宏伟，演播燕姬轩，录音师张笑音、贺希平，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长发披肩，也可以潇洒干练。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全身名牌，也可以一身戎装。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来自秀场，也可以走进军营。 来当兵吧，在军营里遇见最美的自己。北京市热血新兵招募季现已全面展开，凡是驻京普通高校在校生、应届毕业生和具有北京市户籍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适龄青年均可报名。查询相关政策请登录首都征兵网首页。好，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长发披肩，也可以潇洒干练。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全身名牌，也可以一身戎装。 真正的女神不一定来自秀场，也可以走进军营。 来当兵吧，在军营里遇见最美的自己。北京市热血新兵招募季现已全面展开，凡是驻京普通高校在校生、应届毕业生和具有北京市户籍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适龄青年均可报名。查询相关政策请登录首都征兵网首页。好， thank you.